据首尔媒体报道，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和争取日军性奴问题解决正义记忆财团17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要求当局停止履行旨在掩盖日军性奴问题的屈辱性协议。